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翻翻嚟第二集呢个《星星的孩子》，咁啊 ，John 当然喺度啦。 喂，大家好啊 ！John， 你成日都咁靓仔，我好怀疑你系咪中意嘢嘅。 吓，唔系嘛？ 我都未叫中意系咁样打太西装咁样嘅。 吓，而家其实好多后生嘅中医都系嘢咁。 唔系，但我睇中医嗰啲系即系都系白袍啲咁样嘅。你咪、啊、你咪管理人员嚟噶？ 喺八蒲嗰啲诊所就会着嘅。 OK OK， 好，咁就听完第一集出咗街啦，咁啊就未知反应，因为我哋录音嗰时候第一集咧，其实就未上菜嘅， 系系， 啊啲听众有咩反应咁样啦。 但系其实身边嘅朋友都知道有呢个节目嘅，其实佢哋都好大回响，其实都好想听呢个节目，都急不及待自己想听。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尽快马上继续录啦。咁应该就我哋录音完之后就应该会正式出。 系啦， 咁希望各位其实都希望多啲反应同埋 feedback 嘅，因为当初同阿 John 设计呢个节目嗰时候啦、其实都有几多疑问嘅，即系究竟话喂喺网台做个咁嘅节目，我哋又唔想话好资讯，即系太多资讯，好似啲有啲好严肃咁样啦。但系如果呢啲话题又好难好多资讯，即系会准备咗出嚟。 系 咁，所以啲网友都俾啲反应，就究竟会唔会话得喂有啲问题可以再转心啲，或者会唔会都 OK 啊？咁都俾多啲反應啦，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嘅呢、這個就 其實都我諗其實有啲聽眾其實可能具備一少少嘅知識，但我哋都可能要兼顧一啲可能完全有啲 嘅 聽眾完全對呢方面係完全零知識咁，都希望一啲比較簡單啲嘅一啲資訊啊， 包括我啦，我係完全唔知嘅基本上係啦。咁啊同埋我相信如果有啲譬如有啲朋友，因為上次咧我上集特備之後咧，其實係有啲義工朋友咧都話都有興趣想分享嘅。 边方面嘅义工 咧？都系关于呢啲不过佢就系近系智慧症嗰边嗰啲。 哦， 系啦，咁其实即系都冇。如果你真系想嚟分享嘅话，咁社工可能都中意多去分享嗰啲咧。 哦， 咁即系相当欢迎嘅，即系同我哋联络啦。 系咯， 都得，冇错冇错。好，今集就讲啲乜嘢好咧，阿John？ 其实我哋今次应该系第二集啦。我哋上集咧第一集嗰陣時咧，有講一啲即係發展障礙小朋友，佢究竟可能係幾多歲開始發現佢有啲咩問題啊？發現嗰啲問題嘅時候，去邊度求助啊？去需要喺政府嘅排期要等幾耐啊？去做啲咩評估啊？咁可能簡單都會講啦。今集就想講開始講一啲都幾常會出現嘅，即係兒童發展障礙裏面嘅，其實好多。嘅小朋友都有一個言語發展嘅遲緩或者係障礙呢個問題，咁都想喺呢一集裏面講一啲言語發展嘅問題咯。 好， 係咁。咁我哋就好榮幸啦，就邀請咗一位嘉賓啦，咁佢就係一位言語治療師啦。係，咁就係叫 Esther。 係 ，Hello， 你好。 John 咧之前好流利嘅，佢見到你咧，佢有啲佢話你死啦，有言語治療師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即刻指出我講嘢有問題？ 即刻排咗塊面俾佢。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有少少言語障礙， 即刻增顯咗有壓力，基本上啊咁啊，就先要多謝好似都係譚姑娘嘅介紹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嘉賓請上嚟嘅，咁但係今日譚姑娘今日就好似工作係啦，咁啊所以就今集嚟唔到。 係咯，其實我哋都希望咧每一集咧都會邀請一啲唔同嘅界別嘅一啲專家或者係啲專職醫療嘅人士，咁就會都係想講翻即係個 topic 裏邊嘅佢哋可能喺佢哋個範疇裏邊做啲咩方面嘅工作啊。 冇錯。咁當初譬如睇我哋即係嗰啲 message 交即係傾偈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我覺得你哋好型啊！你哋每一個職業咧都有個短 short form 咁樣嘅，係啦。咁言語治療師就見你寫 ST 咁樣噶嘛，係啊。咁所以嚟到我再問多次，你原來係即係驚記錯咗咁樣，係啦。喂，但係嗱，即係輕輕介紹下 Esther 先啦，即係嗱，未入正題之前咧，其實當然即係我都會有好多門外漢問題，譬如話喂。咁你係咪淨係負責兒童嗰方面㗎？定係兒童即係定係所有人嘅兒童障礙都關你事㗎？都會揾你㗎？咁點樣嘅咧？ 其實言語治療師嘅工作咧好廣泛嘅，係啦。咁即係睇下你喺邊一個嘅地方工作咯，係啦。如果你嘅工作嘅範疇係做小朋友嘅，咁你個 client 自然係小朋友啦，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唔係淨係學前先需要㗎嘛，語言其實係全部人都會講嘢㗎嘛，係咪？咁所以溝通嘅問題咧，唔單止應該喺小朋友身上。 常出現嘅。咁、嗯、所以言語治療師其實好闊啊，佢醫院佢有係啦，咁、嗯好可能係一啲中咗風嘅病人啦、啊，係、嗯、啦，一啲公公婆婆啊，都亦都需要言語治療師嘅服務啊。 咁但係你而家就係主要都係喺可唔可以話兒童方面定係其實 都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從即係。講好耐好耐啦，即係畢咗業之後咧，其實都係喺即係係啦，喺學前嗰個嘅範疇裏邊工作咁樣咯。 嗯，學前即係 學前即係零至六歲係比較即係係啦，我嘅、嗯、即係case 嘅年齡層比較多，係集中喺個 小學之前嘅。 係啦，小學都會零零星星有嘅，不過就可能唔係太多咁、嗯、樣、嗯。 上一集咧就介紹啊譚姑娘同埋 Angela 嘅時候咧，就係、是、都。嗯點解譚姑娘我叫譚姑娘 Angela 嘅 Angela 嘅 ，Ivy 同 Angela 嘅時候咧，就都講過其實佢哋要做呢個職業有啲乜嘢嘅學歷可能要或者資格要兼備。咁、嗯、言語治療師係咪都係讀係咪即係有科叫言語治療咁樣 咧？係啊，其實香港都有得讀嘅，係、嗯、啦。咁不過就可能我讀嘅時候咧就好少人知道有呢一科咯，係啦。咁啊。同人講話，喂，我讀言語治療，咁啲人說哇咩嚟㗎？即係可能物理治療，大家反而會知喎咁樣。咁啊，言語治療究竟係做乜嘢嘅咧？係咪教即係教人講中文啊？嗯、即係啲你啲鄉音啊，有鄉音啊，或者你唔識廣東話，唔識廣東話，你喺下即係教外國人，教 好普通話，學好粵語咁樣。 係啦，係咪嗰啲咁嘅嘢嚟㗎？咁樣咁而家開始好啲啦。其實即係經過咁多年之後咧，係啦，就大家我諗好多普羅嘅大眾。其實對嗰、那個即係、就是、對我哋個行業都會知多咗咯，咁所以其實我即係喺香港讀書嘅，係啦，咁、 嗯、讀完之後就即刻係、嗯、你自己揀定係點樣㗎？即係話學前嗰方面嗰個係。 自己揀嘅，係啊係啊，即係到你畢業嘅時候，咁你又可以有好多嘅路數嘅，係咪？你可以即係做一啲學前嘅機構啊，可以去特殊學校啊，可以入醫院啊，係啦、啊，咁主要都係呢幾範咯。 我諗我都好似即係上次Ivy 佢哋做職業治療師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會係開始嗰陣時實習，其實佢哋都可能會去過唔同嘅 部門， 可能係兒科又會試過啊，或者係一啲老人科啊，或者。一啲復康科嘅，咁其實可能之後佢喺某一方面嗰科裏面對呢個有興趣嘅時候，可能到畢咗業之後就可能都喺翻各方面度發展咁咯。其實我諗其實都係相類似嘅。 可唔可以好奇問下，即係點解會揀學前即係？ 系咯，小朋友 系中意小朋友啲定系点 咧？你觉得有希望啲啊嘛？系、 哦、 即系小朋友可能佢虽然佢可能个起步点都系好弱，可能佢即系因为有好多嘅限制无论系即系身体嘅限制啊，或者智力嘅限制啊，系、嗯、啦，或者可能有佢其他嘅发展障碍。咁但系始终咧因为即系佢哋嗰个。進步咧係容易啲睇到嘅，係啦，咁、嗯、就唔同老即係老人家可能，佢本來好地地嘅，佢梗係因為有一啲咁嘅意外或者係啦一啲不幸嘅事發生喺佢身上、嗯，以致到佢真係再需要言語治療，或者佢可能係即係逐漸咁樣係即係 progressively 咁樣差落去嘅，咁、嗯、即係相對嚟講，我就會覺得啊，對住小朋友嗰個成功感可能會大啲咯。 我嗰時大學嗰時我就有一個同學，即係宿舍度係讀言語治療嘅， 嗯， 係啊，咁嗰時 好潛啊佢， 唔係喎，佢好活躍喎，佢運動健將嚟喎， 係 啊，跟住但係嗰時我哋覺得哇，喺即係揾實好好揾啦，咁少人咁專業，即係講笑咁講啦，嗰時咁講啦。好咁啊，嗱陣間關於言語治療可能即係有啲對呢個職業有啲得意問題都可能陣間先問啦，咁但係要入正題啦。啊 ，OK， 系咯，咁正题咁可以又将好似又将个波交翻俾 Esther 咁样， 系啦， 系啦，咁啊，系咯，咁可能我哋就会即系可能有啲嘅听众或者家长，可能究竟系零至六岁嘅小朋友啊，佢哋个言语嗰个本身系。 點先有問題咧？ 係啦，點先有問題咧？究竟係去到幾多歲嘅時候，佢做唔到啲咩？究竟先叫做係遲咧，或者叫有障礙咧咁咯？ 嗯 嗯，我哋一般咧就見到家長嚟即係求助嘅時候咧，大概咧啲小朋友都係即係兩歲打後咁樣啦。即係一般我諗家長都會覺得，哎呀兩歲，如果到兩歲係啦，佢都仲唔講唔到嘢咧，就擔心啦咁、嗯、樣。咁原因就是、啊，可能都要係時候差唔多要考學校啦咁樣。咁咦，仲～ 未識講嘢，即係冇學校收噶咯喎，咁樣咁就比較容易會知道佢會慢咯。咁同埋咧，因為香港嘅制度咧，就係佢兩歲足兩歲嘅時候，佢需要去母嬰健康院做檢查嘅。係 呢個上 啦，好上集都有睇。 係啦，咁所以咧好多時都會係即係啊剔剔剔嘅時候，姑娘發覺佢咦有啲嘢未達標喎，咁嘅時候咁就可能會啊叮一聲，個家長話俾佢聽，誒、你要留意一下佢啦。咁家長就會自然然就開始擔心啦，係啦，咁佢就會嚟揾我哋多咯。 嗯，其實會唔會係即係言語發展呢方面咧？其實會唔會好似上集好似阿譚姑娘所講咧？佢有啲可能肢體上嘅殘疾咧，係容易啲、容易睇到啲嘅，即係可能係一歲之前啊，究竟係即係睇到可能弱視啊、弱聽呢啲，可能就會容易啲察覺到，因為可能言語可能都成日都講老一輩啲老人家成日話，佢大男仔遲啲講嘢啊，唔使咁。 男仔遲啲講嘢呢個係真嘅喎，係啊，即係研究顯示咧，即係唔係淨係中國人嘅，係即係其他國家都係嘅，即係女仔咧嗰個言語發展係快啲嘅。 嗯， 的而且確又真 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兩歲嘅時候，即係言語嘅發展障礙呢個問題係難察覺啲咧？ 去到兩歲都應該即係差唔多都可以博取㗎啦。咁當然啦，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如果佢係有一啲唔好發展性嘅嘢，係令到或者佢即係生理上面有一啲嘅缺陷，咁嗰啲我哋就會好容易知道啊，火師到佢個語言都係論盡啦。例如佢係有啲譬如可能係一啲遺傳性嘅疾病嘅，係啦，即係我哋叫做 Down syndrome 啊，係啦，或者其他好多係啦係啦，好多形形色色嘅影響緊佢嘅智力發展嘅，咁我哋都可以即係可以貨思到啊，原來即係當佢個智力有缺損嘅時候，佢去學習語言都有一定嘅障礙，咁或者係一啲好似你咁講啊，弱聽嘅係啦，或者佢係真係生出嚟佢嗰個身體結構已經係唔係即係。能夠去容易去講到嘢嘅，咁嗰啲我啲其實係我哋好早會知道咯。咁但係你話啊，一般嘅小朋友，尤其是可能而家好多小朋友係自閉症嘅小朋友，佢可能真係零至一歲咧，係可能真係家長都冇辦法會知道佢即係小朋友本身就係會即係將會面臨一啲係啦。有障礙咯， 因為上一集咧都輕輕講過，即係阿譚姑娘都講過咧，好似都係叫慣譚姑娘順口啲，即係佢都講過，即係其實有時或者 Angela 都講過，有時未必咁容易知道㗎，即係你唞咗兩歲咧，即係咁我諗阿 Elsa 就會你接觸好多家長啦，咁想問你嘅問題，通常揾得你求助咧，係咪都係唔講嘢多嘅咧？ 唔一定 係。 講得唔夠多都會 ，OK OK， 係啦係啦，即係有啲咧，佢譬如我哋講下小朋友幾時會開聲，真係講佢嘅 first word 啦，係啦咁樣。咁一般我哋就攞條 line 咧，就係小朋友識行識走，其實即係大家嗰啲發展其實都係好整體上面都係好相似嘅。佢識行識走咧，其實佢差唔多應該咧，佢就要識講嘢啦。 O K， 係啦，咁樣講緊係幾多歲啊？講緊咪即係其實一歲嘅小朋友咯，係咪？即係一歲開始可以離手行，咁有啲人行得早啲，可能十個月，係咪？咁但係大概咧，去到歲半，佢都應該識自己行咯喎，係咪？如果佢仲行唔到路嘅，咁你都有啲擔心啦，係咪？咁其實講嘢都係差唔多，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佢歲半打後，佢都仲未有單字嘅話，咁其實已經即係響起個警號啦。 係咪任何單字都得㗎？ 任何單字 好無聊 唔係呢條問題都係好好嘅，因為好多好多家長話：哎呀，佢識講嘢㗎，識講嘢，咁識講咩咧？識講叭叭叭叭叭叭，咁我就會問啦：哎，佢係咪見到阿爸先嗌㗎？哦，唔係㗎，佢得閒冇嘢做，望住 麥當勞， 係啦，望住架車，可能佢都會叭叭叭叭叭。咁所以係啦，你點樣界定佢係即係講緊第一隻字咁樣咧？咁首先就係嗰隻字一定要有意思嘅。係啦，即係佢可能唔係用我哋平常嘅音，可能佢見到架車，佢可能唔識講車，不過佢講噗噗，但係每次見到車佢都係講噗噗嘅，咁噗噗呢個音咧已經係相等於佢講緊架車啦咁樣，係啦，咁然後佢見到每一次見到佢都會講嘅，係有意思咁講嘅，唔係得閒自己臨瞓喺度好無聊嘅時候喺度自己出咗個噗噗咁嘅聲，係啊，然後佢見到架車佢會講，佢想要架玩具車佢又會講咁樣嘅話咧，咁嗰個噗噗個字咧就係佢有意思嘅單字啦。 因為我都成日。 即係聽啲家長講，成日都話，即係第一個嗌嘅就係爸爸媽媽呢個係咪 堅 嘅？係堅定定 嘅？大部分係個原因就係因為一啲合唇嘅音咧係比較容易發出嚟嘅，係啦，即係譬如爸爸媽媽係咪咁？一啲係好簡單嘅音，然後佢係即係用嘴唇去控制嘅，咁佢就會容易啲發咯。但係相對有啲譬如車啊啲遲聲嗰啲咧，其實小朋友會比較難發音。 嗯，明白。 咁我想問咧，就啲家長裏邊咧，真係有問題嘅小朋友，即係我想呢個誤報率啊，高唔高啊？即其實會唔會即係譬如十個家長揾你嘅，其實有幾多個真係有問題或嘅情況咧？ 揾得咧都唔多，唔少有問題嘅。 哦， 係啦，係啦，係啦， okay, 即係佢真係覺得個小朋友有啲怪異，佢先會嚟揾你嘅。 OK， 係 啦， 係 啦。咁但係當然都會偶然有一兩個電話嚟咧，咁我都會，你唔使嚟啦，係啦，你唔好嚟見我啦，係啦。 嗰啲咩咧？ 嗰啲咧就係啲仔都仲好細，即係得個歲齡，跟住就話佢唔講嘢啊咁樣，係啦。咁我哋就你嗰啲睇定啲啦，係啦，即係同埋嚟我又會問清楚啲佢有冇其他相關嘅嘢咧 ，indicate 緊佢有機會係講唔即係語言會發展遲緩，即係例如你嗌佢有冇反應啊，係啦，你叫佢做啲嘢佢肯唔肯做啊，佢望唔望下你啊，你嗌佢有冇反應？咁呢啲其實就係即係其他我哋講緊佢除咗需要講嘢之外，佢仲需要理解噶嘛，即係佢需要理解別人嘅説話。咁理解能力其實都係屬於語言能力嘅一種，咁所以其實佢講唔到嘢，好多時我哋翻去背後就係其實原來佢個理解根本都理解唔到，佢啲理解能力弱，而至到佢都未進入去即係講嘢嗰個階段。 input 都有少少問題， 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圍水全部都好 OK 嘅喎，好好玩嘅喎，好有反應嘅喎，咁只係可能講嘢講得慢啲嘅，咁我哋通常都會即係叫家長唔使太緊張，係啦，咁樣就有時我就會即係太細個。小朋友我就會建議家長不如你早啲俾佢入 nursery 啦，係啦，即係入去即係學校裏面，佢會即係多啲語言刺激咯，係啦，咁樣幫到小朋友講嘢，又會即係佢會進步得快啲咁樣。 其實好似都係即係一歲之前就 even 可能個小朋友係未出到聲，但係可能佢聽到啲聲音啊，有反應啊，去聽到啲啷啷啊，勁咗嘅聲啦，其實佢有反應，其實都可能係。去一個佢理解能力，即係理解語言能力嘅一個初步嘅一個里程碑嚟噶嘛。 係啊，同埋要睇下小朋友嗰個溝通行為咯，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唔用語言，我哋唔講説話，但係唔等於我哋冇互動、冇溝通噶嘛，係咪？即係。即係佢喊啊，佢拉你隻手啊，佢有好多身體嘅動作，其實小朋友都係表達緊自己嘅，係咪？佢唔識講，但係佢識指，咁佢都可以話到俾你聽。其實佢話到俾你聽，佢想要啲乜嘢，係咪？咁所以即係好細嘅小朋友，即係佢如果連呢啲咁嘅溝通行為都冇嘅話咧，咁就值得留意啦。 嗯，即係話嗰個就應該係大約係頭先你講嘅，可能識行識走，即係歲齡。 我諗 係 啦，或者一歲之前，即係可能有啲。 附近 係啦，即係可能要需要，即係佢有意欲嘅，可能係想要啲嘢咁，可能會要手指指啊，或者係拉衫啊，咁都我諗都係想佢同外界嘅一個接觸嘅一個。 冇錯冇錯。 明白明白。之後咧，再之後嗰個發展會係點樣㗎啦？即係第一個里程碑就可能一歲咗啦，咁之後就因為我唔知道聽啲人講就話可能三四歲，但其實學言語已經學得好快嘅啲小朋友。 係啊係啊，大致你咁樣分嘅階段咧，可以頭先我哋講過零至一歲，可能係一啲即係語言前一啲嘅萌發期啦，講緊就係佢即係有好多嘅聲音係啦，佢會發出嚟嘅，可能係有意思，可能冇意思嘅，咁然後佢又會有好多用身體係啦嘅。同你溝通嘅方法，佢會你會見到，佢又會俾一啲即係你同佢講嘢時候，佢會有反應嘅，係咪？咁即係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或者佢會跟你做嘢嘅，係啦。咁呢啲咁樣嘅能力咧，其實我哋行內啦，我哋就叫做一啲叫做語言前嘅技能。 語言前 係啦，即係你話未講嘢之前，其實佢應該有一紮嘢咧，佢要有渣拿嘅，係啦，一紮基礎嘅能力咧，佢一定要 develop 得到嘅。咁如果冇嘅話咧，其實佢好難幫個小朋友進入去語言嘅階段。咁所以過咗呢個期之後咧，真係去到我哋叫口語期啦，講説話啦，係啦，咁就大致你可以由一歲到六歲咧，可以分做三個階段啦，係啦，咁一至二歲咧係一啲即係單字啦，係啦，即係。 即係好多單字嘅階段咁樣。咁二至到三歲咧就開始出句子啦，係啦。咁三至六歲咧你就會見到小朋友佢係啦就開始駁嘴啦，係啦，即係就會 係啦， 就開始即係啊講故事啊乜嘢都即係好多啦，即係爆發得好緊要個語言係啦。咁去到大概六歲咧，其實小朋友嗰個語言能力咧已經你可以同佢即係好似用大人咁樣方式去同佢講嘢咧，其實已經好即係佢都好明㗎啦，已經。 即係同即係六歲小朋友你已經唔使扮低能咁同佢講嘢。 啊，絕對唔 係。OK， 喂咁係咪大部分即係嗰啲言語發展嘅問題都會喺歲幾之前已經見到，定係其實即係過咗你話去咗言語後段？都可能會有啲另類嘅， 會嘅。其實小朋友佢幾時同佢個相對個年紀去比較，佢達唔到標咧，其實已經即係、 哦、 就已經係啦，係嘛？ 一歲之後發咗單字就以為未必冇事。 係啊，係啊，即係有啲小朋友係即係好多家長都會係㗎，即係佢有單字，可能佢譬如講緊個 case， 可能係已經兩歲零啦咁樣，咁佢有嘅喎，手頭上有十零廿個單字嘅喎，不過佢呢個階段其實應該要出句子嘛，佢冇喎，但係。 哦、或者係咬字唔正，可能係啲字可能係條脷可能係唔靈活，可能係發唔到音都唔定， 即好怪嘛，即係咁樣。 呢、這個就又係另一個範疇咯，係、啦，係啦，即係通常我哋再細分咧，我會睇佢啊佢個語言，即係佢講嘢講到啲乜，同佢個發音又可以再分開嚟處理嘅，係、啦。 頭先嗱，即係再去遠大少之前咧，頭先再個問題都想問問就係、你話可能有個問題就係、家長以為佢發咗音就冇事，其實可能個音係可能冇意義啊，或者係唔係應該要嘅，即係有唔係應該你見到嗰樣嘢就發出個音，即係個正常嘅發音啦。仲有啲咩情況係個家長可能會 miss 咗，即係其實係個小朋友可能需要睇一睇，但係家長以為冇事咁樣即係。有冇啲咁樣嘅情況咧？即係調翻轉。 你意思係即係個小朋友都講好多嘢嘅？ 唔係，其實可能有啲問題，但係個家長唔懷疑，或者遲咗嚟先去發現咗。 有時係比較多，如果你咁講咧，會比較多出現喺啲可能有自閉症嘅小朋友身上，即係佢哋可能有嘢講嘅， 係、 啦， 明白。 但係佢講得嚟咧，係唔係正常人咁講？即係你覺得佢好怪嘅，佢可能啊幫你念咗個廣告出嚟啊， 係、 啦，咁啊唱咗首歌出嚟啊，念咗首詩出嚟啊，或者講翻佢上堂學咗嗰個故事出嚟啊，但係係可能係無釐啦更嘅喎，係、啦。又或者咧啊，你問佢嘢嘅時候咧，好常出現咧就係、你問乜佢就跟翻你條問題繼續講，係、啦， 係 啦，即係佢好知道佢要講嘢，不過佢其實唔知道要講乜嘢，佢亦都理解唔到你條問題係咩，又唔知道自己要答咩，咁佢咪唯有啊，你食咗飯未啊？咁佢就話哦，你食咗飯未啊？咁咯。 即係我哋成日講啲鹦鹉学舌， 鹦鹉系鹦鹉语， 系咯咁。 咁其实你言语治疗个医想即系关你嘅事个范畴都好大嘅，其实都 好大噶，系啊，即系但凡同其实即系我哋好多时就话啊，唔系净系真系讲嘢嗰嚿嘢咁细咯，个饼其实仲会系啊，好似头先医师咁讲，发音其实又系噶，系咪？咁再推广啲咧，其实仲有好多即系细嘅范畴嘅，例如口吃啊，系啦，例如系声线。系啦，例如系吞嘢，即系口部嗰个机能嘅控制啊，系啦，咁其实好多都系关，其实都系言语治疗师嗰个职责范围里边嘅嘢咯。 可以治疗嘅，即系譬如小朋友咁样，即系好早发现嘅，系咪？即系你自闭症嗰啲就第可能第二个范畴啦。咁但系如果普通言语障碍嗰啲，系咪即系可以后天治疗嘅机会系咪都高嘅？ 如果个小朋友佢系即系即係講緊佢係智力正常嘅，係、啦，咁佢又冇呢啲咁樣嘅發展性障礙愣住嘅，係啦，佢純粹真係語言嗰個發展慢，係啦，淨係語言嗰方面慢咧，咁你會睇到佢嗰個進展會快好多咯。係啦，咁當然啦，我哋每一樣嘢咧，學習嘅嘢咧，都有一個我哋叫做黃金期啊。係啦，你成日都會聽家長講，哎呀好緊張啊，一定要三歲之前搞得掂 啊，或者六歲之前搞得掂啊，咁又的確嘅，即係啦，語言都有佢一個即係黃金期嘅，係啦，咁即係通常三歲前係啦，即係快啲搞掂佢咧，就即係佢就會好啲啦咁樣。 即係關於家長問題，我哋陣間會就慢慢再舉例子。 成日聽到啲家長講三歲之前好似要乜都搞掂曬， 係啊，咁但係嗱，但係呢次之前再問多少少，首先關於成個即係兒童發展嘅個流程，即係仲有啲咩要即係要補充一下咧？即係由差唔多講緊由一歲去到六歲咯，係嘛？即係都應該涵蓋曬，仲有冇嘢要補充咁樣啊？ 非常好，非常好。 係諗到可以再問。 咁啊，咁啊，休息陣先啦。 係啊， 休息陣，然後就第二節翻嚟就可以問一下一啲其實譚觀龍同學準備咗啲問題嘅， 係啊， 就啲哇！啲家長常見嘅一啲 係咯，我諗佢都成日聽唔少。 其實係我幫佢準備嘅。 係原來原來咁嘅。OK， 好，休息陣，第二節翻嚟再傾。 OK。 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正正經經 講冇人講上流到就 絕對 令你 唔想抽筋，講就講多，想多講冇人講冇人，識上流到絕對你哋播頻道， 播 G 就播 E 面頻道， 係啊 係啊，我做下播 E 面頻道，唉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天理地 B B 頻道啦。